你好，我是许世伟。从今天起，我想和你一起来聊聊架构的话题。开始之前，我先和你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2000年开始工作的，曾经做过 WPS 的首席架构师，也在盛大从事过技术研究方面的工作。后来在2011年，我创立了秦牛云，现在我是一名创业者 CEO。但不管角色怎么轮换，我觉得我的另一方面始终是一名程序员，架构师。如果你想了解我更多的经历，可以观看下面的短视频。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把信息世界看作一座大厦，把程序员看作这个世界的建筑师，那么现在的你在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当我们把程序员类比成建筑师时，按照能力水平来分，我觉得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搬砖师、工程师、架构师。软件搬砖师之名对应到建筑行业的建筑工人，他们的编程能力和业务基本停留在堆叠代码，按照要求去实现功能需求的层面。只要能让程序跑起来，能正确的实现业务逻辑，就可以称为会编程的人。有时候，我们也会看见程序员自称为码农、搬砖的。虽然二者的工种不同，但从基础工作的相似度来说，确实有可类比的成分。很多外行的人都觉得程序员是一个很神秘的职业，但实际上程序员的基础门槛并不算高。我自己从2016年2月开始至今，一直在教几位8至12岁的小朋友学习编程。这个实践经验告诉我，小学生完全有能力学编程，而且并不是只有部分小学生可以，而是任何一位小学生都可以学会。然而，只让代码跑起来是不够的。这个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作为程序员，我们更多的时间是用来维护代码，增加新的需求，对已有的功能进行调整，修改之前代码遗留下的问题，优化性能等等。这是因为一个软件诞生之后，后续就是需要花费大量的代价去维护它，演进它。一个人是完全维护不过来的，需要更多的人，很多的团队一起协作。如果面临了员工离职、岗位调整等情况，还会导致软件代码在不同人之间流转。所以，一些有追求的程序员会关注代码的质量。代码质量的评判可以有这样一些基本维度：可阅读性，方便代码流转；可扩展性，或者说可维护性，这方便修改功能、添加新功能；可测试性，也就是质量管理；可复用性，也就是简化后续功能开发的难题。这一类致力于不断提升软件代码的工程质量的程序员，我们可以称它为软件工程师。工程师不会简单的把写代码看作一项工作，把任务交代过去就完事，他们会有洁癖。代码在他们眼里是一种艺术，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们会把写出来的代码改了又改，直到让自己满意为止。阅读和维护软件工程师写的代码会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但是大部分商业软件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他们远比很多传统的建筑工程复杂得多，无论是涉及的人力、时间还是业务的变数都要多很多。人力上，大部分大型的软件系统都有几千甚至几万人的规模，而这几千几万人中却没有两个人的工作是重复的，他们都是在从事着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工作。时间上，只要软件还在服务客户中，程序员们的创造过程便不会停止，软件系统仍然持续迭代更新，以便形成更好的市场竞争力。这些都与传统建筑工程的模式大相径庭。一幢建筑自它完成之后，所有的变化便主要集中在一些软装的细节上，很少会再发生剧烈变动，更不会持续的发生变动。但软件却不是这样，它从诞生之初到其生命周期结束，自始至终都在迭代变化，从未停止。所以光靠把控软件工程师的水平，依赖他们自觉保障的工程质量是远远不够的。软件工程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依赖一个能够掌控整个工程全局的团队来规划和引导整个系统的演变过程。这个团队就是架构师团队。软件架构师的职责并不是单单我们通常理解的对软件系统进行边界划分和模块规格的定义。从根本目标来说，软件架构师要对软件工程的执行结果负责。这包括按时按质进行软件的迭代和发布，敏捷的响应需求变更，防范软件质量风险，避免发生软件质量事故，降低迭代维护成本。那怎么才能成长为优秀的软件架构师？软件架构师和软件工程师最根本的差别又在哪里？我认为关键在于四个字：掌控全局。掌控全局就是对系统的全貌了然于胸。从传统的建筑工程来说，建筑架构师并不单单要会画建筑图纸，而是要对地基构建、土质、材料、建筑工艺等等所有可能影响建筑质量的因素都要了然于胸。掌控全局并不是无所不能，不是成为全战， 怎么做到掌控全局，核心在于对知识脉络的体系化梳理，这是架构能力构建和全面提升的关键。这种方法不单是在软件工程中适用，比如学数学，我个人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自己去推导书上所有的公式，每一个公式我都会亲自推导而来。这样做的核心意义在于，我在尝试从零开始去架构整个精彩纷呈的数学世界，整个数学发展史在自己的笔下重新演绎了一遍，来龙去脉清清楚楚。有时候你甚至会推导出还没有学到的公式，但是在后面学到了，这种体验非常有趣而又让人满足。是的，掌控全局的前提是在自己心中去重新架构出整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你不需要一上来沉浸在某个技术的实现细节，除非它影响了你对这个世界构建过程的理解，但是你知道整个世界的脉络，知道整个世界的骨架。这个时候你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你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的构建者。而架构的本质不也正是构建和创造吗？作为一个软件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可能接触各种各样的技术书籍，有讲编程语言的，讲数据结构与算法的，讲系统操作的，讲操作系统的，讲编译原理的，讲架构设计的，还有领域技术类的，比如数据库、存储、大数据、人工智能之类的。大部分类别的技术书多多少少都能够找到几本经典著作，但是架构设计很可能是个例外。当我想推荐一本经典的架构设计书时，我并不能非常快速地想到应该推荐哪本。从个人经验来说，我接触过的与架构相关的图书大概有如下这些分类。架构思维类，这类图书通常从一些著名的架构理论讲起，比如开闭原则、单一职责原则、依赖倒置原则、接口分离原则等等。这种图书的问题在于过度理论化，计算机科学归根到底属于工程技术类，实践第一。设计模式类，这一类图书则一下子进入架构的局部细节，每个模式的来龙去脉并不容易理解，就算理解了某个具体的模式，但是也很难真正做到活学活用，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分布式系统架构设计类，这类图书通常从服务端的通用问题，如一致性、高可用、高并发挑战等话题讲起，讲大型业务系统面临的挑战，这些知识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无法延伸到通用业务架构，对大部分企业的架构实践并不具备真正的指导意义。重构类，这类图书主要讲怎么把坏代码一步一步改进到好代码，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一类，但在没有优秀架构师主导的情况下，大部分公司的代码不可避免的越变越坏，直到不堪重负，最后不得不重写。实际上一个模块最初的地基是最重要的，基本决定了这座大厦能够撑多久，而重构更多侧重于大厦建成之后，在服务于人的前提之下怎么去修修补补延长生命。这些架构类的图书并没有达到我的个人期望，因为他们都没有揭开架构设计的全貌。我自己在职业生涯中前后大概做过十几次的架构类演讲，这也是我最为重视、重复次数最多的一类演讲。但同样的，这样零星的演讲对于传递架构设计思想来说是仍然远远不够。所以一直以来，我就心存着这样一个念头，要写一本不一样的架构类图书。这个念想也正是今天这个专栏的由来。这个专栏的内容组织算是我的一次尝试，它和今天你看到的大部分架构书并不太一样，我基本上围绕着两个脉络主线来展开内容。一，如何从零开始一步步构建出整个信息世界。二，在整个信息世界的构建过程中都用了哪些重要的架构思维范式，以及这些范式如何去运用于你平常的工程实践中。这两大脉络相辅相成，首先我们通过还原信息世界的构建过程，剥离出整个信息世界的核心骨架，这也是最真实、最宏大的架构实践案例。其次，我们结合这个宏大的架构实践来谈架构思维，避免因对架构思维的阐述过于理论化而让人难以理解。我想，每个程序员都有一颗成为架构师的心，所以从内容设计来说，我希望这是一个门槛最低的架构设计专栏，也希望它可以帮助到想成为架构师的初学者达成自己的目标。在行文上，我会尽量避免深奥的术语，尽可能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来描述信息世界构建者们的所思所想。如果你在阅读的过程中遇到了理解上的障碍，非常欢迎你来给我留言，我将尽可能的根据你的反馈做出必要的调整。如果你已经成为了架构师，我也希望可以为你规避一些错误的经验。在过去的工作经历里，我看到不少架构师都会倾向于把架构看作一项纯技术性的行为。他们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产品 品经理根据用户的需求做出产品设计，然后架构师再依据产品设计给出实现，也就是软件的架构设计方案。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个误解。架构关乎的是整个复杂的软件工程，它关乎实现它的人，它又因团队的能力而异。同时，架构也关乎用户需求。作为架构师，我们不只是要知道当前的用户需求是什么，我们还需要预测需求未来可能的变化，预判什么会发生，而什么一定不会发生。 预判什么不会发生最为重要。 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防止架构的过度设计，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谈了这么多，那么应该怎样成为优秀的软件架构师？我想，一靠匠心，二靠悟心。架构设计并无标准答案，但我仍希望把我这些年的所思所想分享给你，更希望这些内容